列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的穿越午后时间呢，那我们会穿越一个怎么样的话题呢？先给您讲一个和大象有关的故事。大象和小狗一样，一旦开始进食呢，就会吃得非常快，并且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分散他们对吃的注意力。这个时候有一位英国钢琴家开始弹贝多芬，他却停止了吃饭。当他盯着钢琴家看的时候，有一半被吃掉的竹笋掉了出来。这是前所未见的奇迹，一头大象因为音乐而停止进食。 以说今天为什么从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开头呢？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在这里呢，可能要讲到一些关于森林保护的一些事情了。泰国的油木被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木材，但是呢，20世纪这个国家的森林覆盖率从61%降低到34%。从1975年到1986年，泰国失去了28%的森林。面对这些令人震惊的数字，政府终于在1989年颁布了禁止商业木材采伐的禁令。这场林地大屠杀的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森林里那些温柔的生物，这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而且呢，这些大象被迫从树林里运送大量沉重的木材，并被无情的虐待，而树枝也划伤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全身都被树枝划出血。当禁止砍伐森林的时候，这些大象被失业，因为他们在就业过程当中受到了伤害，所以这些大象大多数是失明的。这些受伤的大象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独自生存的训练。很多大象在搬木头的过程当中失明了。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这位英国的钢琴家，他的名字叫做保罗·巴顿。他呢和这些大象们在做一个音乐的修复，而就是刚才我们所为您讲到的，他为大象弹奏了钢琴，大象也给了他一定的反应。 耳边听到的是贝多芬的黎明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就像刚才我们为你讲到的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在想，哎，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其实最开始的也说过了，保罗巴顿他给大象在演奏的时候呢，他特别挑选了一名叫做普拉拉的大象，他觉得他特别聪明。他其实在这个工作之前，他曾经和失明的儿童一起工作两年，看过音乐对失明儿童的生活的影响，所以呢，他想对于失明的大象用这样的方法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改变呢？所以他就努力的思考他会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呢。最后他弹了贝多芬，那他的反应就是停止了吃饭，他一直盯着钢琴家，有一半吃掉的竹笋掉了出来，前所未见的奇迹，大象因为音乐而停止进食。所有的动物其实都喜欢音乐的，比如像我们身边的小猫啊小狗啊，但是大象是最接近人类的，因为他们在大脑当中拥有和我们相同的神经元，他们有很好的记忆力，小的时候受到严重的待遇将会记住一生。大象也是一样的，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所看到的和遭受的，哪怕是可怕的事情也会记得终生。所以音乐是柔软的，是美丽的，可能这样的音乐也能打动大象吧。音乐是人类数百年来一直在聆听的东西，是柔软而美丽的， 可能这也是一种沟通吧，这种永恒的声音，如果你演奏给从未听过古典音乐的失明的大象听，收获真的是无价的。你会和大象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联系，你正在使用一个不同的语言与他们沟通，这种语言既不是我们的，也不是他们的。在贝多芬的音乐里，都会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东西，将音乐家和大象联系。那种感觉，可能我们现在可以想象，是超凡脱俗的。而我也看到了保罗和大象们他们的一些照片，保罗就站在那里，在为大象演奏钢琴，而大象就默默地在他的身边，好几只，他们都在静静地聆听音乐。其实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个音乐治愈的故事，只不过呢是在用音乐来治愈大象。那如果你知道一些跟音乐治愈有关的故事，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可以登录我们的听众群，也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员会，再点击黑胶集市，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听众群里了。 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有一些治愈系，究竟哪些是属于治愈系呢？我觉得音乐其实就有这样的功效。比如说北宋的文学家欧阳修患抑郁症，多方的医治也不见好转，后来他和朋友学习抚琴，居然久而乐之，而病症也逐渐的消失。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尼采曾经患病，偶然呢去听了一场卡门的演奏，回来以后呢居然痊愈了。他激动地给友人写信，表示感谢音乐。那其实音乐真的是不光可以欣赏，还可以治病。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可能也是有着治愈系功效的音乐吧。因为贝多芬的音乐医治好了大象。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马上回来，继续来分享治愈系古典音乐。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去锻炼锻炼，我没时间，没时间逛一逛商店，我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有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谈一谈恋爱，我没时间，没时间想回家看看，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有一点烦，为什么总是没有时间？我越来越怀念从前，无忧无虑美好童年，但是又告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时间逛一逛商店，我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有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 只好在原地发呆。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我要怎么画出未来？我只剩下空空的口袋，我只好在原地发呆。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我想不明白。从前无忧 剧同道行至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夜间到白天本市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入夜后随着气温降低，南部地区有轻雾，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尚可，比较适宜出行。具体预报是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欢迎回到第20段。那其实呢，在今天我们上半时段为您讲述的这个故事是大象和音乐有关，这就是一位英国的钢琴家为失明的大象来演奏音乐。所以我说音乐是属于治愈系的，比如激情的音乐会点燃心灵的火花吧，悲怆的音乐会让人声泪俱下。确实音乐潜藏在生活里，当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可是它真的有治愈的功效吗？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所知道的故事，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点击黑胶集市，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我是王卓，那在下半时段最先为您推荐的治愈系的音乐，这是来自于巴赫G 大调第3勃兰登堡协奏曲。 在古希腊的神话当中，精通音乐的阿波罗能够治愈疾病，说明从远古时期音乐和医学之间就存在某种微妙的联系。近年来许多实验也证明音乐对治愈很多疾病效果都非常明显，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高血压可能是这种常见病，病人听抒情的小提琴乐曲20分钟可以使血压降低10到20毫米汞柱。音乐在抚慰心灵的同时呢，可以是有效的改善这种焦虑症，还有呢，类似于像精神上的一些疾病也是可以有辅助治疗的作用的。现在很多的音乐学院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就是音乐治疗专业，有了一个职业叫做音乐治疗师，而且要经过注册的哦。今天我们所来聆听到的音乐但愿有这样的功效吧，无论此刻心情怎么样，好与不好，如果是有着一些烦恼的话，希望这些音乐可以有着治愈系的作用。那今天所有的音乐都是有着治愈系功效的，一起来聆听吧。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乐曲，著名的第二乐章圆舞曲乐章。 国王的演讲，这里面主角这位英国国王他有着语言障碍，但他的治疗师给他治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听到了很多音乐的配乐呢？现在我们所来聆听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就作为这位国王他最后演讲的时候非常流利的演讲时候的配乐。所以治愈系音乐也有着治疗的作用。 Thank you. 音乐的力量是神奇的，用音乐来治愈失明大象，用音乐和失明的人沟通，和失聪的人沟通，和有着心灵一些疾病的人沟通，其实都是一种方式。比如我们永恒的魅力也曾经和自闭症儿童通过音乐做了一些沟通，那其实音乐真的是神奇满满。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音乐治愈，我是王卓，明天见。哇 这阳光却有雨在飘 Oh yeah 车窗外面变得很虚渺摇摇晃晃到海边无聊海的味道风的味道炫耀着无所烦恼，开始知道许多纷扰。